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美终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，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